今天我们的经文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一章一至二十八节的，我就只要读其中的一到十八节。以法莲山地的拉玛，所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元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比利拿。比利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利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比利拿和比利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比利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作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比利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受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受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受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咁我哋今日好高兴咧，我哋系请到系香港嘅杨信义牧师，当我哋正道，佢要分享嘅题目系你在乎我吗？将时间交俾杨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啊！我分享个画面先。正如 Alex 正话所讲咧，今日都系一个欢喜快乐嘅日子。除了是母亲节之外，今天又说石牧师，我相信是他第一次参与恩福教会的实体崇拜，真的很值得是庆贺的。在这里呢，我都首先祝福每一位母亲父亲，包括属灵的爸爸妈妈，你们呢都身心灵健壮，有主的恩典伴随，有从上而来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今天呢就是母亲节，所以呢我又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位母亲的故事。这位母亲呢是记载在撒母耳记这一卷书的。提到撒母耳记这一卷书呢，我听过很多弟兄姊妹都说这一卷书是比较容易读和容易明白的经卷，因为大部分都是以故事的形式来到记载的。在撒母耳记呢记载的第一个故事，就是讲到一个家庭，这个家庭的家主呢是一个以法莲人来的，他的名字叫做以利加拿。不过作者不是将个焦点摆在他那里，而是将个焦点摆在他太太，一位太太叫做哈拿的身上。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哈拿是哪一个人的妈妈？没错了，她就是撒母耳的妈妈。究竟哈拿有什么特别 嘅地方，以致佢能够成为撒母耳记第一位嘅女主角。嗱，我哋又可以从哈拿身上边咧学到啲乜嘢咧？咁我哋一齐睇下呢个故事吓。我要试下，好似见到啦，系非常之好，系啦。嗱，咁我哋咧试下咧进入撒母耳记咧第一章嗰个嘅内容啦。首先咧，我哋睇咧第一至三节，刚才 Alex 咧好清楚啦，同我哋咗，我唔再读啦。嗱，从经文嘅记载咧，我哋知道呢一位家主啊，以利加拿咧，佢系一位敬拜上帝嘅犹太人啦，吓应该系咁啊，以色列人啦。咁佢每年咧都系从本城佢嘅城咧去到示罗呢个地方。去向上帝献祭嘅，点解去示罗呢？因为示罗系当时会幕嘅所在地，而当时喺示罗服侍嘅大祭司咧就叫做以利，不过佢当时咧年纪老迈啦，所以实际嘅工作已经交俾佢两位儿子代劳。大家如果一路睇撒母耳记上落去咧，你都会知道咧，以利呢两个仔咧系不肖子嚟嘅。做尽坏事，结果咧，耶和华上帝咧将佢哋两个系击杀嘅。嗱，经文咧亦都提到，以利加拿咧有两个太太嘅，一个咧叫做哈拿，一个咧就叫做比利拿。亦都提到咧，比利拿咧就有儿有女，但系哈拿咧就无儿无女嘅。嗱，大家要知道喺以色列人嘅传统观念里边咧。不能够生育是女人最大的耻辱来的。等于什么呢？等于得不到上帝的祝福。等于什么呢？等于受到咒诅。通常他们在屋企的地位是很低微的。而且呢分分钟呢会被丈夫休弃，要面对这个危机的。那这个情况呢跟今日年轻一代的夫妇呢好唔同啊！而家咧，你佢哋生咧，佢哋都唔愿意生，系咪啊？好多时咧都会养啲猫啊，养啲狗啊，咁嚟到代替。以我自己为例啦，吓，我个仔咧，旧年开始咧就养咗只猫啦。咁咧，今年农历新年咧，佢就带埋只猫咧嚟向我拜年啦。佢竟然咧教只猫咧叫我做嫲嫲喎。他说跟嫲嫲拜年斗利是、哦、唉，我估不到我自己呢竟然升了呢做猫猫嫲嫲。所以即现在这一代的年轻人呢不是说有没得生，而是说愿不愿意生这个问题了。哈拿呢是很愿意生小朋友，但是他却无儿无女。那他的遭遇在当时来讲会不会很惨呢？嗱，我哋睇一睇咯。如果我哋继续睇第四节到第五节咧，我哋又发觉唔系吓，哈拿似乎咧几幸运啊？点解啊？因为佢有丈夫嘅爱啊。一路讲到咧，以利加拿唔单止冇嫌弃到哈拿，而且对佢爱护有加。啲文提到话，每逢献祭之后，咪会分嗰啲祭肉嘅。咁咧就比利拿同埋佢所生嘅儿女咧，就当然得到一份啦。但系有冇分俾哈拿咧？有、哦，唔单止有、哦，仲系点啊？分双份、哦。经文话，因为以利加拿爱呢一位太太哈拿，以利加拿竟然厚此薄彼、哦，佢厚边个薄边个啊？比利拿。有仔有女，祭肉只是得一份。哈拿无儿无女，却是得到双份。男士如果要享齐人之福呢，就一定要识做的。否则呢就搞到家嘈屋闭。我呢就真的很佩服已故的澳门赌王何鸿燊先生的。嗱，遇到丈夫厚此薄彼，假如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如果你是比利拿，你有什么感受？你有什么反应呢？ 嗱，我哋继续睇第六至到第八节咧，就有答案啦。比利拿将哈拿咧视为对头人，经常咧用说话嚟到激动哈拿。通常如果女人一妒忌起上嚟咧，好有本事噶，说话有骨嘅，而且咧要单单打打。目的是乜嘢？目的咧要激嬲对方，等对方咧喺丈夫心目中咧有一个唔好嘅形象，系嘛？呢啲我哋睇好多剧集咧都有见到嘅。嗱，其实造成呢个局面咧，以利加拿咧或多或少都有啲责任喎。点解啊？因为佢唔系一次半次厚此薄彼，唔系一次半次分双份制肉俾哈拿。经文话佢系每一次都系咁样做，同埋当佢见到两个女人不和啦，啊佢又唔系好好去处理，直到哈拿被欺负到一个地步，系点啊？佢忍无可忍，佢喊，佢咧冇晒胃口嚟到食饭，亦都唔想食饭嘅时候咧，丈夫见到咧就心痛啦，于是咧就埋嚟劝啊哈拿咯，佢话哈拿。你点解喊啊？点解唔食饭啊？点解心里边愁闷啊？有我唔系比有十个仔仲好咩？嗱，呢个老公咧都系算唔话得啦。嗱，哈拿应该都心满意足啦，系咪？但系我哋睇到佢仍然系唔开心，佢仍然放唔低。嗱，我哋谂下点解啦？我哋好多时咧都会有机会去安慰人，喺安慰人嘅时候，我哋要知道对方唔开心嘅真正原因，我哋先可以安慰到对方。大家谂下，平心而论，哈拿已经系一个幸运儿啦，佢冇因为自己不育而遭受到冷漠甚至虐待，冇。相反，丈夫对佢爱护有加。按道理他应该知足的了，凡事岂能尽如人意，是吗？歌仔都有得唱了。为什么哈拿还是这么执着，还是这么放不低呢？我邀请大家留意一下比利拿他怎样嘲笑，怎样奚落哈拿。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第六节我用红色字来显示出来的？比利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又作佢个对头，大大嘅激动佢，使佢生气。大家有冇谂过啊？比利拿佢唔系单单嘲笑哈拿冇仔生啊，佢系乜嘢？佢系认定系耶和华使到哈拿冇仔生，意思即系乜嘢啊？即系话哈拿老公爱你。老公锡你，有咩咁了不起啫？我识啊，我识上帝唔爱你，唔锡你啊，上帝唔帮你啊。能生育咧就事小，上帝唔爱我咧就事大啦。呢、这个正正就系哈拿放唔低嘅原因。人生不如意嘅事十常八九嘅，大家都经历过。如果下下将那些不如意的事，或者下下都遇到困难的时候，就看成为上帝不爱我呢？这样就大件事了。人的情绪往往会受到思想影响的。有时候很有趣的，虽然我们的处境都是很艰难的，生活不是很容易的，但是只要知道身边是有人陪伴，有人支持，有人关心的话，几艰难嘅日子，我哋都可以过得到嘅。嗱，调翻转，有时环境唔系好苦嘅，只系少少嘅挫败。但系如果认定系个天唔喜欢自己，系个天要为难自己，要惩罚自己，咁咧人就会自怨自艾啦。当一个人喺困难当中，在逆境的里面，如果感受不到被爱，就很容易会钻牛角尖，会觉得自己很没用，觉得自己被遗弃，情绪 就会一路一路落到去谷底噶啦。人越喺谷底嘅话咧，就越自我中心，越自我中心咧，就越难走出呢个谷底，系一个恶性循环嚟嘅。大家都知道，人生嘅际遇咧，总系有高有低嘅，有时顺境，有时就逆境。基督徒信咗主之后咧，亦都唔系一帆风顺嘅。嗱，我哋要对上主有正确嘅认识。我哋深信无论喺任何境况里面，上帝都爱我哋，而且系爱我哋到底嘅。如果哈拿能够接受到，能够相信，不代表上帝唔喜欢佢，上帝爱佢嘅。点解啊？因为上帝已经赐咗一个好锡佢、好爱佢、好偏帮佢嘅丈夫。咁样哈拿就能够感恩，哈拿就能够放得低，就唔会咧终日愁眉苦脸，唔开心，唔食饭，成日喺度喊啦。嗱，哈拿咧越谂就越唔忿气嘅，佢对于上帝话唔爱佢，使到佢不育呢个咁样嘅说法咧系耿耿于怀。嗱，为咗证明上帝系爱佢嘅。佢点样做呢？佢就切切地去祷告上帝。嗱，我哋睇睇咧，哈拿佢祷告嘅内容喺十同埋十一节嗰度嘅。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哈拿佢唔单止祈求上帝顾念佢，赐俾佢一个仔，佢许愿喎。呢个许愿咧就好重要啦。佢许乜嘢愿呢？佢话，如果上帝你真系赐俾我一个仔咧，我就一定将呢个仔终身归翻俾上帝，唔用剃头刀去剃佢个头。嗱，呢度唔用剃头刀剃头咧，系指乜嘢啊？系指离开世俗归耶和华为圣嘅一个记号嚟嘅。呢啲人被称为乜嘢？拿细耳人，就类似吓，类似今日嘅天主教嘅神父同埋修女，佢哋终身不娶不嫁，决志系一生一世系服侍天主啦。嗱，做拿细耳人呢一个咁样嘅许愿咧，其实系有限期嘅，唔一定要终身嘅。通常咧，有啲人话啊，许愿做一年或者是两年甚至三年。但是现在哈拿他说什么？他说终身，终身要这个仔成为拿细耳人。大家会不会觉得哈拿很傻呢？祈求都不一定要许愿的，就算许愿都不需要许个终身的愿的。万一上帝真系赐俾佢一个仔，而佢又许愿将呢个仔终身嘅还翻俾上帝，成为拿细耳人，咁岂唔系打回原形？有仔咪等于冇仔？喺以色列人嘅传统里边，还愿咧，许愿咧系必须还愿嘅，唔能够咧随口噏啊，当秘笈嘅。因为上帝是会追究到底的。嗱，嚟到呢一度，我好想分享一个真人真事去忠告大家，唔好随便许愿。我唔知道有我曾经有冇同大家分享过，不过唔紧要。如果你听过，你再听一次；如果未听过，我估大部分人都未听过嘅。嗱，呢件事发生喺大约30几年前，有一个初中嘅女生。有一日佢放学翻屋企咧，发现个银包俾人哋偷咗，佢好彷徨。虽然咧银包里边咧唔系好多钱嘅，不过咧所有证件都喺晒里边，譬如当时嘅学生证啦、借书证啦、乘车证啦、乘船证啦等等，总言之，所有证件都喺晒里边。如果要保领咧，系相当费时、相当费神嘅。佢喺情急之下咧，佢就跪咗喺地上，向个天嚟到祷告啦。佢系冇宗教信仰嘅，佢亦都唔认识 耶稣的。当他跪下来的时候，他怎样说呢？他说，神啊，我不识你的，但是如果你是真的话，你一定会识我，而且你知道有什么事发生在我身上。神啊，求你可不可以帮我找回个文包，因为没有所有的证件，实在实在很麻烦。跟住他就许了一个愿，他说，神啊，如果你帮我找回个文包，我就会一生一世跟随你，甘心乐意被你来到去使用，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当这个中学生祈祷许愿之后，他起翻身，不够一分钟，他屋企的电话就响了。是当时在太子附近那间大大公司，大大百货公司。如果你们当时都未移民的话，你应该知道大大百货公司的都挺出名的，是那个职员打来的。而现在大大公司那个位置就、是叫做联合广场，在太子站附近的。这个职员就告诉他，他说刚刚有人执到个银包，他们打开入面，按照入面的证件上面的电话号码呢，就联络到他，就请他呢尽快呢去大大公司那里认领了。其实他那一天是没有去过大大公司，他都不知道为什么他的银包会在大大公司的。结果呢，他真的得回这个银包，除了钱之外，钱就没有了，但是他可以得回所有的证件，他非常的开心，开心到呢连许什么愿啊，都忘记得一干二净啊！人呢，会过桥抽板，人系会忘恩负义嘅，人系会好容易忘记自己承诺过嘅嘢嘅。不过我话俾大家听，上帝永远都唔会忘记。上帝等咗呢个女学生足足20年，当时呢个女学生已经系一个仔一个女嘅妈妈啦。就是大约20年之后，上帝差派了，他不再等了，他差派了一位牧师去带领了这个女士信主。信了主没几耐，有一晚这个女士发了一个梦。在梦境里面呢，她见到自己穿着中学校服，样子很彷徨，不知所措。原来那天她整个书包都不见了。不单止银包，整个书包都不见了。咁喺梦中佢就惊醒咗，霎时佢就记翻起20年前佢喺神面前所许嘅愿。佢知道佢走唔甩，佢要还愿，所以佢放下一切，入去神学院里边接受装备，喺教会里边侍奉。后嚟咧，佢成为咗位牧师。最近仲有机会，呢几年是可以服侍到恩福教会的弟兄姊妹。大家如果听广告，有听过啲财务公司提醒大家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杨牧师喺呢度忠告大家，许定唔许，你还得到你先至许，唔系讲笑嘅。而家我哋再睇清楚一下。哈拿他祷告的内容，你一看，其实哈拿他真正在乎的是什么？表面上他是向上帝求一个仔的，但是实际上呢，他是要证明上帝是不是爱他，是不是顾念他，是不是在乎他。哈拿真正想得到的是上帝，或者是上帝的爱，而不一定是要拥有个仔的。你看他许愿的内容就知道了。爱的力量是很大，爱是不保留的。爱是治疗心灵创伤的灵丹妙药。一个人即使失去所有，只要他感受到人间仍然有爱，他就有力量和勇气继续活下去的。在经文的12至14节那里提到，原来哈拿当时祷告的时候，他是 默祷的，他不是好像我们刚才那样开声祈祷的，所以呢是只是个嘴唇动动是没有发出声音的，人是听不到他说什么。所以当时的大祭司以利呢就要为他什么，因为他喝醉了酒。那哈拿呢怎样回应呢？哈拿说不是啊，我没有喝到酒啊。他怎样形容自己啊？他说他是心里面受苦的妇人。那呢 他说他因为心里面呢太过受苦了，所以他一直不住的去寻求上帝的恩典，在这里不住不住地来到去祈祷。以利听了哈拿的解释之后呢，他就说了，那啊好啦，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啦，愿以色列的上帝允准你向他所祈求的。哈拿就说了，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哈拿呢就走去吃饭了，面上呢不再带有愁容了。来到这里大家会不会很好奇呢？为什么哈拿听到以利的祝福之后就可以平静下来，面上不再带着愁容，而且呢去吃饭有回胃口了。我尝试在经文里面呢去寻找答案，但似乎呢经文真的没有解释。不过呢哈拿这个反应呢反而令我想起，当我读灵修学的时候呢，老师呢教了我们一个原则的，就是当我们亲近上帝的时候呢，我们要做一个 主动地去做一个被动者。我再讲一次，主动做一个被动者。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寻求上帝恩典的时候呢，我们要很主动，我们要相信上帝真的爱我们，而且他会向我们显明这一份爱的。上帝会叫我们想得通、看得透、感受得到的，就好像保罗所说，上帝会要我们明白和进入耶稣基督那份长阔高深的爱里面。但是同时又要被动，那即是什么意思？即是说我们祷告之后呢就要放手了，就要静静地等候上帝的恩典临到，让上帝的爱去浇灌在我们生命里面。这样做呢，老师就说叫做主动地让自己成为一个被动者。这个是讲在我们灵修、在我们亲近上帝的时候一个原则，不容易做得到的，是需要时间慢慢慢慢一日一日这样操练的。我们看回哈拿，哈拿很主动地、很认真地、很用心地来到去祷告。当他得到以利的祝福之后，他就乖乖地让自己成为一个被动者，去放手放低，然后默然等候上帝的爱、上帝的怜悯、上帝的眷顾临到他身上。因为他深信上帝是听祷告的。那上帝是不是真的听祷告呢？我们在第十九和二十节就知道了。哈拿他默祷的时候，虽然其他人是听不到，是不是？但是上帝听到，因为上帝是鉴察人心的。果然没几耐，上帝就赐了给哈拿一个仔，还是改名叫做撒母耳。哈拿说这个仔是我在上帝那里求回来的。究竟撒母耳是什么意思呢？原来看回原文呢，撒母耳的意思就是上帝听见，上帝听见。其实上帝不单单听见，也都是藉着赐给哈拿这个仔去证明什么？证明上帝爱哈拿，上帝顾念哈拿，上帝在乎哈拿。来到这里呢，我们又不禁要问了， 为什么上帝这么麻烦呢？不一早就赐个仔给哈拿，不用哈拿那么伤心啦，那么肉紧，不用哈拿 被人这样奚落啊，嘲笑啊，是不是？为什么是要哈拿那么迫切祈求才给他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经验，人生经验或者生活上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使有人对你好，你不一定觉得，你也不一定知道，还以为是理所当然的。譬如美尼拿，他可能没求到，他就有儿有女了。他可能认为，因为自己什么好生养，他经历不到，或者他不知道上帝有多爱他的，所以呢他不是很懂得去感恩的，他只是懂得去妒忌，妒忌丈夫对自己没那么好。相反哈拿怎样？哈拿是很迫切很诚恳地祈求才得到这个仔的。那他经验到什么？他经验到上帝原来真的很爱他，上帝是真的在乎他的，所以他就懂得感恩，他就更加在乎上帝了。其实呢，每一个人都是活在上帝的恩典之中的。我们今天可以呼吸，可以享受阳光与海滩，刚才 Alex 说可以享受佛罗里达州的草地，我们可以有工作，有家人，有朋友，有教会的弟兄姊妹，全是恩典。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觉得这个是上帝的恩典来的，是吗？今天很多人都有儿有女的，但是有多少人真正知道儿女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呢？有多少人懂得感恩呢？有多少人懂得去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教养自己的子女呢？上帝是爱，上帝爱我们每一个，其实我们祈不祈求，上帝都爱我们，上帝都在乎我们的。为什么？耶稣基督怎样说？他在马太福音六章八节那里，大家很熟悉的一节经文，主耶稣说，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就早已经知道了。不是一定要祈求上帝才供应给我们，上帝才爱我们，即使不祈求，上帝都爱我们，都在乎我们的。不过如果我们不祈求，我们就不知道上帝有多爱我们，上帝有多在乎我们。有时我们都会以为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是理所当然的。上帝在乎我们，爱我们，同样上帝也都期望我们在乎他。其实今天上帝不断在这里向人发出一个邀请，或者发出一个呼唤，你在乎我吗？上帝很想知道我们每一个的心声，上帝向我们呼求呼唤，你在乎我吗？当哈拿知道上帝在乎他，他就更加在乎上帝。没多久又到了献祭的时候了，以利加拿遇上的和他家人呢去到示罗那里献祭。不过今次不单单献祭，大家要知道他要还愿，是吧？刚才说所许的愿一定要还的。不过呢，今次哈拿没有跟着上去，为什么？我们看看第二十二节，哈拿怎样说。她跟以利加拿她的丈夫这样说，她说等个孩子断了奶，她才带她上去朝见耶和华，使她永远住在那里。断奶呢，当时是大约是三四岁左右。为什么哈拿要等到撒母耳断奶之后才将他献给上帝呢？ 當然我哋第一樣諗嘅咧就係、是。佢梗係唔捨得個仔啦，係咪啊？梗係爭取時間咧，去個仔相處啦，係咪？但係最重要嘅咧，其實佢係要為撒母耳打好一個好好嘅信仰基礎，先至獻俾上帝。佢在乎上帝，所以哈蘭將最好嘅獻俾上帝。所以佢從小就要訓練撒母耳。要将撒母耳的心思意念引向上帝那里，将上帝放在撒母耳心灵的深处。我估计每一天哈拿都会跟撒母耳去分享有关于上帝的事迹，譬如上帝怎样创造天地，上帝怎样拣选了以色列人作为他的子民，上帝怎样带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上帝怎样每一日从天上降下玛拿供应他们每一日的需要等等，直此去加深撒母耳对上帝的认识和对上帝的爱，用上帝的说话去建立培育撒母耳。圣经呢有一个箴言呢我很喜欢的、特别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我又再提一提箴言22:6，那里讲到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呢，就是到老也不偏离。作为基督徒父母呢，一定都知道的，是我们要按照圣经的真理来去教养仔女，是吧？使到他们一生都行在正道上面。但是问题就是做不做到啦，即是知道一回事啦，但是做就不知道做成怎样啦。不过其实呢，我很想告诉大家这一节经文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的，就是说作为父母的是要明白要接受和尊重仔女他的资质和性格，是要因材施教的，使到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是开心的，不是按照父母的期望而逼仔女学这样学那样的。否则呢，这小朋友很容易到某个阶段呢就会反叛，或者呢甚至呢是偏离真道不回教会。啊、我们识很多这些这样的信二代的情况、我都认识有些做父母的呢，很多时候他都分享的时候都会说，就是因为他小的时候穷啊，没得学弹琴啊，所以呢他就不理自己的仔女有没有资质学弹琴，就逼仔女去学弹琴。有些做爸爸的细细个好想去学跆拳道的，但是呢父母就不让他学，现在到自己为人父了，就逼自己的仔女呢去学跆拳道。很多很多这些例子。反观哈拿，哈拿是怎样呢？哈拿他明白，他知道一定要用上帝的价值观去教养撒母耳的。所以他就尽量争取时间，在撒母耳还是小个的时候，至少就灌输真理给撒母耳，然后就将最好的呈现给上帝。时间一日一日这样过，终于都到了撒母耳断奶的阶段。哈拿必须要按照自己的承诺，将撒母耳带到示罗那里献给上帝了。在26-28那里，我们看到哈拿因为知道上帝爱他，在乎他，所以他就更加在乎上帝，他就藉着遵守他的承诺，将撒母耳归还给上帝，永永远远将撒母耳献给上帝，你都显明他亦都在乎上帝，他亦都爱上帝。对于哈拿来讲，个仔 唔系最重要，上帝先系最重要。当佢认定上帝系在乎佢，佢就已经心满意足。冇错，虽然系唔舍得，但系佢仍然亲自将个仔呈献俾耶和华上帝。哈拿在乎上帝，上帝就更加在乎佢。当哈拿遵守承诺，甘心乐意将撒母耳献俾上帝嘅时候，上帝就将更大嘅福气赐俾哈拿啦。我哋睇下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至到二十一节。大祭司以利为以利加拿同埋佢嘅妻子祝福。以利点样讲？佢话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即系哈拿，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逃翻嚟嗰个仔。当佢哋翻到自己本乡嘅时候，耶和华顾念眷顾哈拿，哈拿就怀孕。生了三个仔，两个女。哈拿在乎上帝，上帝更加在乎哈拿，再次给他三个仔，两个女。一个换五个，划不划算啊？看到难啊，是不是？弟兄姊妹，你在乎上帝吗？当我们说在乎上帝的时候，即是等于什么？等于你将上帝放在你的心上，等于你很愿意去亲近他，你很愿意知道他的喜好，你很愿意去取悦他，很愿意按照他的心意去做，那就等于在乎他了。正正等于我很为石牧师感恩的，因为弟兄姊妹在乎石牧师，所以在石牧师未到佛罗里达州之前，弟兄姊妹已经为石牧师预备好一切日用所需的。石牧师，弟兄姊妹在乎你，我希望你亦都在乎恩福家每一位弟兄姊妹，你在乎上帝吗？你甘愿为上帝付上一切吗？哈拿只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妇人，但是由于她在乎上帝，上帝就在乎她。哈拿她没什么特别伟大的地方，她不是一个伟人，她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不过有时呢，越平凡就越真实，越能够感动人。当我们如果万一有一天我们面对类似哈拿这样的困境或者挣扎的时候呢，或许哈拿的反应和态度能够给到我们一些的提示和鼓励。很多初信主的人呢，都很在乎上帝的祝福的，都是希望上帝可以帮助他们解决这样解决那样，有患病的上帝医治他，失恋的上帝赐给他另一个新的伴侣，失业的上帝为他们预备一份新的工作，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当我们进入信仰的内涵里面，当我们认识上帝更多，当我们明白主耶稣基督那份长阔高深的爱之后，弟兄姊妹，我们苦心自问，我们是不是仍然在乎上帝的祝福，还是我们好像哈拿一样，我们在乎上帝多过在乎上帝的祝福呢？我很喜欢呢诗篇73篇25节作者所讲的。诗篇作者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 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世界上单上一切人事物都是过眼云烟，都只不过给到我们一虚假的安全感，很脆弱的，不堪一击的。唯有上帝才是永恒不变，唯有上帝才给到我们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拥有上帝就是拥有一切，因为万有都在祂的里面，万有都是属于祂。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有哈拿的信心，有诗人一这样的见识和胸襟。我们同心祈祷啊！天父爸爸，我们多谢你，多谢你今天藉着哈拿的经历，让我们知道你几咁爱我们，你在乎我们每一个。也都多谢你让我们在人生当中经历大大小小不同的困难。当我们亲近你，向你祈求的时候，你让我们明白你是有几爱我们。父啊，求你帮助我们懂得去回应你的爱，同样在乎你，按着你的心意去活出基督徒的样式。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荣耀你。我们这样的祈祷交托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阿门。